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在伦敦请来了北京奥运会核心创意小组六大员之一的王超歌导演。哎，王超歌导演，听说这次请来是指导这个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我们伦敦做的挺成功吧，大家？ 不是，人另有重任。王超歌导演现在很火呀，全国各地哪儿都请他去设计演出。但是人家现在那天徐老师在开幕式上看见一帮著名的中国企业家，原来呢他是领队，他是带着中国上流社会要给英国上流社会搞这个 party 啊，所以是有这么一个任务，正好给咱们这个请来。当然呢，这个跟超哥导演聊这个开幕式之前呢，所以我发现奥运会期间呢，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刚刚在半个得小时之前吧， 对对对， 我们刚看到的，首先得这个祝贺啊，中国这个男子跳水啊，双飞不叫双飞，男子跳水金牌这对小将， 高台双人，曹原跟张燕南，张燕泉， 张燕泉，对啊，首先得向他们这个表示祝贺啊， 在我们的鼓励下，那两队那对英国选手一滑。中国队就上去了，开始英国的排在最前面。 对，而且呢，这个小将啊，中国小将给人感觉啊，好像都不大会说话。其实呢，现在也不尽然。 其实都会说话，就是上去之前，领导是说别瞎说话，这么一下卡。你看现在咱现在直播，你现在告我，你不要说错话，我现在立刻就闭嘴，我再不说了。 你看，还就是他说实话。 他们报道的很明显啊，说孙杨啊，叶诗文呐、记者招待会开的特别短，说他们沉默寡言啊。 所以今天我们锵锵三人行，要不说我们这个有独家的材料呢，向大家证明一下，这个孙杨啊，这个孩子啊，要不说现在中国之星已经新的已经诞生了嘛，还真行。这么高个儿啊，这个口才啊了得，因为我跟徐老师竟然在几个月前有机会会过他一会， 有， 哎，当时 我们做过一次三人行， 对，我们在台上 把你们弄败了，你们俩 把我们俩聊的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茬， 真的很聪明， 表现出他这个口才机智啊，很机智，所以呢，我们特意找出一小段给大家看看，免得英国佬说咱们这个孙杨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说中国运动员不会说话，见过会聊天的，大家看看孙杨怎么跟我们聊的。 咱们有请孙杨。 我觉得吧，孙杨上来之后，肯定那个气场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把场子交给三个男人。 孙杨，你是不是师奶杀手啊？ 刚才听你这么说。应该是你是师奶杀手加少女杀手吧？ 不不不不不，我怎么把你的名都抢了？ 中国现在奥运金牌是第一，但是在田径跟游泳这两个最大块的最大项上，中国多年来一直落后，尤其是男的。 对于游泳现在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需要一块金牌来证明中国游泳的强大。只要我一进入感觉，我就没有失败过，我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什么外国人，中国人是最行的。 哎呦， 真想鼓掌，真是 言犹在耳啊， 对， 结果就 那今天他要这么说多棒啊， 就是 啊，而且他那天我们的谈话当中，他还处理了两个问题，应对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讲他游泳到底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谈恋爱，他都应付得非常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哎，真是。 我觉得就是像咱们现在的运动员，其实如果他们要再多说再敢说一些，是使他们的形象更丰满更好看的，也给咱们国家更多的添光彩的事儿。可是你如果要制止他说话，说你别多说啊，说坏了万一说错了怎么着，上来只能说感谢祖国，感谢人民，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教练的话，反而是减分的。 哎，这两天你在伦敦，你有没有关注中国拿金牌这趋势？ 关注啊，每天都在那个网上来看大家怎么，尤其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啊，有是咱们家好还是他们家好，比来比去。 没错，这是然后 一拿到一块金牌，首金拿到了以后，就觉得民族的气势啊又被振兴了一次，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但是反而我们在伦敦感受到这个伦敦这个老百姓英国老百姓的气氛和别的队的时候没那么激烈，赢了很好，不赢我也很开心，我参加到了，他们没有觉得那么要命， 没错， 所以有反差。 就是我看这个中国网友就说那美国那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说咱们拿了金牌他们就是个第三名，怎么显得这第三名的比第一名的还高兴呢，说这有什么高兴的。哎，他确实 我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含蓄不表达， 比方说很多人叶诗文现在是不得了啊，大家关心的不得了， 16岁的 他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最浅的理由是那个沙皮泳衣取消以后，他是女子的项目第一个世界纪录， 而且说说在第四段他的速度超过了男的， 对，他比当天的男，所以他们英国人就觉得就突破性别界限了。可是呢，记者招待会他不回答，他只是说很兴奋很高兴很兴奋。英国人也很坏，有些记者啊别有用心啊，他们就说你是只会游泳机器人吗？他说其实他不知道另外一个场合哈、啊，他对着中国人，你知道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去游啊，游到蛙泳阶段，一看旁边没什么人了，我以为自己被远远甩开了，碰墙壁了才发现我拿了冠军还破了记录了。他说现在我敢笑了。 有多好啊！ 这说的多好啊，对不对？多！ 我是碰见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反正我很生气，他就说你们中国人是这样的，他就说哎呀，说我呀怎么自由啊，怎么个性啊，怎么漂亮，夸赞我半天，说你跟其他中国人不一样。我说我怎么不一样？我就是中国土生土长中国人。 是啊。 他说你们就像一个机器上产生的一个人一样，一个模子一个模子的。然后尤其你们的运动员，他们被喂饭。不允许跟家人在一起，不允许有任何的业余的生活，只知道训练，然后吃饭，训练吃饭，训练吃饭，直至这个生命消亡，就是你没有用了，掉进去变成肉馅儿。然后我觉得他在说那个迷墙之中的一个片段， 迷墙没错，这个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那个 MTV， 对，他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迷墙变成肉馅儿。然后我听了以后就特别生气，我说我们中国运动员不是这样的，他们很开朗，很幽默，很幸福，他们也谈恋爱，他们也偷偷摸摸给教练捣乱，他们说不可能。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他是这样一个说话，要告诉就把他的这个表达呀，就在外国人面前如果表达，可能对我们民族形象不是损毁，反而是加分的。 是，这他说的，我觉得其实英国人呢、啊，现在对我们还有这个印象。你像这次表现在 BBC 这个解说上，他们有人翻译过来说 BBC 解说，他觉得你像一个动物园里来的这么一种，就还有猎奇色彩。说看中国女子体操。当然要看体操啊，他那个解说员就讲，因为为什么比我们的都强？说因为啊，他们这个小女娃娃呀、啊，几岁的时候就送到一个封闭的地方，10年都不准出门呐、啊，这么练，最后才练出一身超能，这个当然比我们强多了。你看他这种解说本身呢、啊，他觉得你是个神秘的。那么一种 要用事实慢慢一点一点打破这些偏见。他们对叶诗文这个也有偏见啊，他们的报道啊其实在我看来挺恶劣的。他前面说不可相信的突破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下面说对啊，很多年前他们有什么运动员有过兴奋剂的问题。你看他又没直接指责你，有一个暗示。不过当然今天叶诗文直接出来说了， 对， 驳斥他们的这个。 反正今天女的挺行，挺争气。我跟徐老师还今天上午在伦敦了，看了这个中国女排。中国女排 又行了。 中国女排又行了。哎，但是有一些细节哈，我给你看看，挺好玩的。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看，我们俩现在就得炫耀这个了，再炫耀这个，再看下边。你看，这最后这个王一梅啊。打不动了，所以幸亏赢了。要是那一局没赢啊，我们估计就输了，因为他作为主攻手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就太累了，所以他哭嘛。你看，再看下一个。但是你可以想见吧，这英国作者宣传，跟那个拳击冠军一样，贴这个王一梅的大海报，弄得跟一个女英雄。 他的场馆里那些著名运动员才有这样的待遇。 对对对，所以弄得有点像比武之前的这个海报照片。你看这个，哎，这是我跟徐老师发现的一美女啊。中国女排，我们以后要定上一个4号。 你们能不能只看球不看脸？ 哎，你看我就不看脸，我觉得4号整理自己的头发，我都觉得好看有范儿，是吧？ 是。 哎，你再看下边。哦，咱们不看。 看我吧。 对，看。哎，但而且我们今天说啊，我要跟你说的是让他出这个下一组的照片，就说他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是个娱乐事业。我现在这个看了演出啊，这英国人啊把这个体育啊其实是看成一个 entertainment， 一个娱乐。因为你看他场馆里边，我们的导演可以出一出啊，你就可以知道。你看，这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球迷，这今天有点分不清，都是红旗，你知道吧？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一中国球迷，这个挥舞五星红旗，但是被阻拦，人家说你在座位上可以，不能这么挥，也是挺勇敢啊。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呢？他一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啊， 他这儿这个跟就可以跟观众玩，你注意到他这个大屏幕上啊，底下是个电是个什么的动画的那个鼓，然后呢拍到哪个观众，这观众一看拍到自己了，你就得赶快做出一个打鼓的姿势，所以大家玩这个，你看这个也拍到一个中国一个球迷，对，咱们广告之后跟这个超哥导演好好聊聊这个现象，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王导演说话说的有表现力啊，我刚才去广告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咱们看英国这个体育场馆里头啊，我觉得是个综艺节目的气氛，它真是个娱乐的秀。他说咱们有的时候比赛有一种叫什么呢，小国的 复仇心态， 小国的复仇心态， 咱们有战军事心理，我们叫军团嘛， 就是他是用任何一个东西是用来打败敌人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体育运动员，我拿了一个金牌，他就认为我战胜了你，就像一个子弹我打死了你，你看我已经得胜利了，敌人的头颅在我的手里。 嗯， 一个歌唱家出去唱了一场演出，这么底下座无虚席，报道都怎么，咱们中国人民终于战胜，又赢了， 征服了 什么什么大厅，又什么什么大厅，又赢了。一个企业家就是在这儿开了一个，嗨，就是开了一个专卖店，我们中国的品牌踏上了什么什么，怎么都那么去战争呢？其实人家这就是一 party 做的， 那就是因为一百多年前他们欺负我们，我们就压着这口气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是。 但是你不要说啊，王导演，这现在聊这个开幕式也有这么聊啊，比的实际看伦敦开幕式，比的是你们这个北京开幕式。 没错， 多少人想听你说说你 就我，你没看我现在身上都是成了筛子眼了，就是又当当当当当当当各种各样的枪。我其实，在那个看那个开幕式之前，看到他把那个一个英伦庄园摆在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当就一惊，我完全没有民族，没什么都没有啊，职业导演的一个目光，我想，哎呀，及格分拿到了他们。就是这帮人， 所以你还是真是咱大国胸怀体现踏实。我因为我还以为你心里会觉着这不如这北京的，这不如我们北京奥运会，那不如我们北京奥运会，闹半天你不是这么想。 我不是这么想，我首先我认为我站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我是个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核心创意，就是这些年怎么走过的，每一个环节是怎么样的，外界怎么评论的，我非常清楚。从一个人来说，我可是不希望别人赢过我，就是你千万别比我好，你比我好我就挺生气的，最好我是一枝独秀，永远没人超过我才好呢。但同时我会非常的关注看对方是怎么做的，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理我们四年的艰难，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理这么大的一个奥运会。 你觉得他是怎么处理的？ 我认为一定是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他一定打巧，这是我看。而且他们一直在宣传说，哎呀，我没法跟北京比，他们多有钱呢，他们政府多支持啊，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我们根本不想比嘛。 投资的比例差多少？就是两边的，就开幕式而讲， 现在这个数字是混乱的，有人说2700镑，2700万镑，有的说是8100万镑，两个都是在很专业的媒体上出现的。 如果是8000多万镑的话，跟北京的差多少？ 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 哦，那就差不多了。 对，这个数字，北京的数字，我也不能详细的背出来。 也可能是三分之一，是吧？ 但是我认为，从我的看法来说，不可能是2700万镑，就是这个大的那个 场面， 大那个场面，而且1万多个演员。 嗯。 咱们不用说他们是否有 劳 志愿者，我知道。但是就是你每个人，咱们就说发盒饭，咱就简单的说，你说是多少？对，这个批费是不得了的，而且整个这个大的处理，包括灯光啊、影像很多处理，应该是批费不小。 哎。 所以我说。咱们现在这种比啊，比来比去，我之所以敢说他们好，是因为我已经心里有一碗老酒垫底，这碗老酒就是自己曾经赢过。 是，就北京奥运呢，说实在的，它不可超越，也不能这么样的比。 对。 可是呢，我觉得可以比较的啊，倒是背后的这个心态和这个状态，咱们透着一种剑拔弩张吧。 对， 咱们透着一种就是你说的，我们中国呀， 大仪式恢宏，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疏漏，不能有任何错误，要让所有的人看见我们的好。 嗯， 不好是绝对不能让人看见的。我们的心态是这样，不是我们开幕式是这样，你看北京城都是这样，你看全中国奥运的心都是传火炬都是这样。那这个心态对不对呢？搁英国可能不对，搁咱中国万分之对。因为像您说的，我们100年的这个耻辱的这个阶段，他们大英博物馆里那么多东西从咱这儿抢的，咱没抢他们，他们怎么来抢咱？因为咱弱。 弱到一定程度，到今天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你的面前显现一下的时候，是不是把我最好的衣服穿出来？ 嗯， 是不是把我最好的首饰带出来？是不是把我家里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给客人看呢？一定是这个心态。所以我认为跟英国这个办了三届奥运会的这个国家，我们没办法比，肯定是在一种大国但是是一个小心境的这情况下办的这个开幕式。 你看看，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大家来回顾一下，是吧？就说你看他这怎么玩的呢？就是这演员，你们徐老师，就是他冒充英国女王跳伞，从上面跳，实际是一男的， 结果走光啊， 结果还走光了。然后你再看下边一张，哎，我觉得这一幕挺震撼， 嗯， 就是我就说这个炉火照天地啊，红星乱紫烟的， 这一幕跟北京的那个书卷打开一幕有的一比，就这两个是最。 你再看下边的这个。啊，这是他台上观众一起玩 party 的那个等离子 LED 那个屏，我的一感觉啊，我因为我在现场啊，我觉得就像个摇滚音乐节。 没错没错， 因为我没有机会在北京，就没那个幸运在北京看啊，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势，可是我在这儿我感觉啊挺舒畅。而且感觉有时候甚至有片刻感觉到了一什么酒吧或者一个 挺幸福的 dance 好家伙就要玩儿，你知道吗？他是有，而且 但北京不能这么弄，我后来反复想过了，北京要是也像他这样，写实的，讲近代的，触及社会问题的，那咱变东方红了。 嗯， 你明白吧？那全世界不，北京一定要讲我们的古代文化，我觉得它差别在三点。我们是讲古，他是讲今；我们是虚，他们是实；我们是神，他们是人。我觉得基本上是 总结得好 啊、嗯，基本上是我们是一个，我写了微博嘛，我说我们是一个古典崇高的宏大叙述，它是一个现代平民的日常生活。 而且呢，基本上是在咱们回顾的那个历史啊， 对 这个终结之处。他们 开始 现代历史开始，咱基本上讲的一八几几年， 我 正好他们接上工业革命，对吧？ 我们到明清的山水画停了，他从山水开始讲工业革命。 对，我再自恋一点吧。 嗯， 没有咱们北京的奥运会，他们办不成这样，因为他们比着我们打的。就是你宏大吧，干脆我说人文得了；你的都是气势吧，干脆我说一个自由得了。所以靶子在那儿一放 是。 那么咱们互相接棋，接着你们说你们怎么搞吧，他们就没有我，他也没有今天这奥运。 所以啊，但是你看这个味道上，有的网友就说的也挺逗啊，说这个我就说状态嘛，说北京的这个开幕式就是说啊，潜台词啊，就是说我牛吧牛吧，看看我多牛啊。说英国的这个开幕式呢，潜台词是什么啊？呵呵，哎，有点味道。就他有，其实我跟你说，我最近我在研究英格兰人怎么聊天哈，他们说英国人的文化里边啊，有一种叫轻描淡写的文化，就所以他们就是有点瞧不上那个，就是说太那个郑重其事的那个煞有介事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就不太高，他们倾向于就是说一特严重的特了不得的事儿呢，但是我用很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来，这当然也是他的虚伪，但是他有这么一种范儿。轻描淡写的这个轻，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呢拿筷子吃饭， 嗯， 很熟练，夹花生豆嘚嘚的。他们拿叉子，刀叉和筷子互相之间谁比谁好谁坏没有。那么很对不起，当我出国之前，一帮人在训练我说，你可知道吧，餐巾要怎么弄啊，刀叉怎么拿，你可不要拿错了，因为这西餐的礼仪啊，你可别吧唧嘴啊，要不然的话那是怎么怎么着。但是有没有告诉那个外国人说，到中国的筷子要拿好啊？你拿不好，没有， 拿不好 是 很可爱啊， 太可，这他两个还对，对不起，对齐了以后再铲一豆啊，掉， 你还觉得他可爱？ 非常可爱。 是。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从西餐的规矩？为什么他就不遵从中餐的规矩呢？跟今天咱们谈的，我说是生活小事，跟咱们今天谈的大事一样，他们富有，或者他们是世界有大发言权的人，于是乎我们就要遵从他们的规矩。他们定的规矩，包括体育规矩是他们定的。 对，这玩意儿也某种程度上， 包括体育场，包括奥林匹克这个 game 这个所有的规则，都是他们定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我们要进入他们的规矩，又要表现我们自己的形 象。哎呀，这玩意儿啊，就是包括开幕式都是他们发明的。你这个，所以说中国人要牛啊，就是谁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要牛，我得牛到一个什么呢？用你的规则打败了你。但是呢，这种认为打败了人家的这种心态，还是一个 小国的 叫小国的心态。咱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是这么比较，你真觉得就是说我们的会不会有点板儿，有点僵？他们的那个就透着一个轻松活泛劲儿。 两个劲儿都有，咱那板也是个漂亮，是不是？穿西服漂亮吗？ 嗯， 是不是穿一大土布衫也挺好？ 嗯， 但你不能说两个真的是谁对谁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东西往这一块比，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跟香油和香水谁更香一样。 比是错误，但放在一起看是非常有意义。 多么有意思！这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做不同的事情，世界才有趣嘛。 而且，所以我说这次伦敦办这事儿不错，他跟咱们对了个话。